想你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是耳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那爱的香味？你的美我深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心动的频率骤扬，我的心只能够唱着歌，弹着斑鸠，不用出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，子弹丢的夜色，举个重量获得快乐，我还记得。边走边说边叫着你手，边弹边唱边微笑，感我你的侧脸里的光被堆积，要你如果加光，我感觉会融化。我特开启星光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念出你的唱法，以及歌词里也对你说的话。当海面慢慢酝酿，心动的频率骤扬，我的心只能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Club D One 十年辉煌不凡，闪耀工体夜生活，前沿的电子流行乐，释放你心中的狂野，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。地址：工体西路八号，电话010-6500-888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No.

这点应用。渴望爱的人全部爱得很英勇。